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我哋呢個短篇翻嚟之後咧，頭先我哋喺鏡頭之下咧，都同阿 Brian 講啦，今次你去印度有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機會，撞到一班咧就係、流亡呢個嘅1959年，因為、中共就鎮壓西藏啦，咁當時嘅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被迫流亡喺印度嘅，咁當時有近100,000名嘅藏民咧就跟隨達賴就去到印度啦，咁亦都今次好似有個幾特別嘅機會咧，去到印度呢個地方內陸地方裏邊咧，係撞到一啲住喺印度山區嘅藏民喎，點解會有機會撞到嘅？係咪嗰個經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 哦，嗰、那個經歷啊係冇。唔喺個節目表裏面嘅，我嗰日做完曬嗰一日嗰叫做實地考察之後咧，咁、突然間車咗我哋，話我哋去睇，話俾我聽，我哋去探一班 Tibetan 咁樣。 咦，我睇下睇一張相先， 係啦， 睇下嗰張相嗱，依個就係一個你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個牌啦，就見到叫做 Tibetan Settlement 係啦，咁佢有個 Pelu。我唔知道個地方名啦，就 Tibetan Settlement 咧，就係呢個西藏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就係一個係冇安排嘅行程嚟嘅， 冇安排啦。 你就正正就去到安排嗰時，你知唔知佢哋嘅背景係咩噶？ 嗰時我仲未知道係咯，我淨係聽過有一班西，我先突然間醒起啊達賴喇嘛嘅南王政府喺附近，咁呢度又係啦，係喎，咁好正常啊，咁又會有一班西藏人。 好，我哋喺另一張相啦，就見到呢個就一個牌啦，就知道原來有一班嘅西藏嘅藏民就流亡時候就喺度個村莊裏邊，佢哋有自己嘅地方啦，有自己學校啦，有佢哋自己嘅好獨特嘅文化，係冇受到印度去影響嘅。誒，呢個就門口係咪啊？ 冇錯，佢哋啊翻新緊佢哋門口嘅牌坊係啦。 同埋你好留意到咧，就見到一個咧係藏民嘅衣著啊！你諗下，呢個係印度嚟嘅，但係呢個就係佢哋藏民咧，佢哋嘅即係僧人啊，啊大喇嘛嘅衣服係一個黃色嘅上身啦，跟住一個類似係好似裙褲嘅物體，一個棗紅色咧。我之前我曾經都介紹過西藏，講過關於達賴呢啲達賴喇嘛佢哋嘅信仰時候，佢哋衣著，你會覺得奇怪，點解會喺西藏山區撞到呢班藏民咧？就正正1959年，隨住達賴喇嘛佢哋依個嘅情況就逃離到依度，佢哋啱啱修建緊嗰個門口啊。 冇錯， 有冇同佢哋交談下咧？藉住咗翻譯。 我哋同佢哋嘅交談就係唔多，佢哋睇下佢哋嘅生活係點咯。 嗯，我哋睇一睇下一張相先。 點好？大家見到咧，畫面嘅右下角咧，係啦，就係嗰位 北京嘅同事。 北京嘅同事係啦。 咁我都會見到有。 啊，咁啱，我哋又啱啱發現，同我哋模樣差唔多咁樣，我哋咪調一調隊，係啦，我哋啊四圍探索下咯。我哋唔跟下大隊， 都幾特別係咪？突然間會喺印度見到啲同印度當地人唔係好同嘅人，佢哋就係西藏人嚟嘅。我哋攞一攞下一張相睇下先啦。哦，咁呢個清楚啦。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係，佢哋係有態度㗎。 OK， 佢哋就講即係要自由釋放，即係印度，即係呢個喺印度地方，佢哋都仍然覺得西藏係需要即係自由嘅 嚇。 咁你會見到佢哋有一個嘅可能噴咗一個嘅油漆啦，喺個牆外。咁你特登影咗張相。 佢哋係好了，佢哋了解。唔好以為佢哋而家喺印度，佢哋就唔了解祖國咩事啊？佢哋知道佢哋嘅故鄉發生緊咩事，好清楚。 嗯， 所以佢哋先有態度。 Okay， 咁另外呢個就係 Rise Up for Tibet 啦，都係啲唔同嘅 slogan 嚟㗎。 冇錯， 你諗唔到喺印度嘅地方會見到啲有英文上邊呢啲嘅字眼，其實佢哋都係好愛佢哋離開咗佢哋嘅國家啦，去到印度嘅地方，但係佢無忘自己嘅國土㗎。 我擺上 Facebook。有人擔咗人話你小心翻唔到香港啊！ 我哋見到 強力部門帶我走點算啊？ 都唔 得㗎，真係啊 ！OK， 我哋睇啦，依個就好清楚啦。I am a Tibetan， Kindness is my religion 啦，咁就我係一個嘅西藏人啦，我嘅黃線就係我嘅相信我嘅信仰啊。咁你見到一個就係一個相信藏傳佛教嘅僧人咧，佢哋嘅服飾嚟嘅，同埋一個佢哋嘅我唔知係鎖鈿啦，定係佢哋一種嘅樂器啦。咁你諗唔到喎，依個其實係一個學校定係佢哋村莊嘅外牆。 佢哋村莊係啊，外牆。 啊，即係佢哋仍然都係個心係住自己嘅地方嚇，即係冇因為佢哋逃難咗去咗印度而忘記咗佢哋嘅信仰。 係啊。 好，依張旗就要俾你。你介紹係咩啦？ 呢張啊，大家唔好意思，係啦，呢張就係佢哋藏族人佢哋固有信念嘅雪山獅子旗，係啦，佢哋中國官方講嘅藏獨係啦，佢哋要求嘅都純粹係自治咯。我就我所理解嘅， 嗯，咁呢支係 附近一個 store 嗰度影翻嚟嘅。 是在學校附近啊？呢個定係喺嗰個村 莊？ 村莊 附近， 村莊附近。其實咧，見到佢哋即係插咗好多佢哋嘅即係雪山獅子旗嘅，你見到都唔少嘅。冇 錯。 OK， 依啲旗咧，如果另外你有一個北京同事佢喺大陸嚟時候，佢哋知唔知呢支旗係咩意思咧？ 哦，佢想影我 stop 咗佢咯。你冇亂拍啊！你拍咗冇亂嚟，會出事噶。我提一提佢，我真係係。 但佢知唔知呢個旗嘅背後意思咧？你個同事。 我啊。佢唔係好了解，我解釋俾佢聽咯，係咯。 咁佢都影低之後，佢有冇 delete 咗佢啊？ 佢話佢 send， 佢話佢俾佢男朋友咯，淨係。 O K， 即係其實佢都想將依個事實，即係可能帶翻去俾佢啲朋友信息知道嘅。 冇錯，佢可能冇態度嘅。 O K， 你可以見到啦，依個就係啲叫經幡啊，應該喺西藏成日見到啊，喺 西藏啊，尼泊爾 係啦，成日見到啲經幡，都係個信仰一種佢哋嘅象徵嚟嘅， 好似2016年，我另外回憶翻係2016年未去過尼泊爾加德滿都，而且另外， 但係諗唔到呢度係印度依個嘅地方，有啲 喺印度嚇， 喺見到啲西藏藏民佢哋嘅生活，其實佢哋將佢哋生活咧係擺翻嚟喺依個村莊裏邊，佢哋冇忘記自己嘅信仰嘅。多唔多？你同埋你啲同事一齊落去依個地方啊？定係得幾個同事有興趣？ 我同我呢個同事啊，淨係我同呢個同事，因為我哋。真係有啲感觸嘅，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啊嘛。如果佢哋同我自己係嘅話啦，我哋四圍行下，即係我哋試下問佢識唔識講中文咯。但係佢哋真係應該啊，係五幾年出走嗰對西藏人嘅第二代，佢哋係唔識中文。佢哋係啦，佢哋即係呢班公公婆婆本身啊，佢哋應該一係藏話，一係就。他哋被迫係學當地嘅印地語、 印 地話或者病加尼， 不過佢哋就 交談唔到啊！我哋 唔可以講到國語啦。 係啊， 但你會見到佢哋嘅容貌咧，其實就算經過第二代啦，佢哋都仍然都係有藏人嗰種嘅面容嘅輪廓啊！嚇，即係你一睇都發覺佢同印度人係好大分別，一睇就睇到嘅。你見到個公公婆婆咁同佢打下招呼咁樣啊？ 有啊有。 佢哋點啊？有唔友善啊？ 佢哋友善咯。即係你好似你見到咁咯，即係好似你公共屋邨樓下啲公公婆婆咁樣，咪攞佢隔離嗰嘢，我想冇影到咁咪曬住紅棗，曬住啲菊啲海味咁啊，喺度傾下偈咁啊，係咯。即係你俾我啲左部講到咧，好慘好窮困，咪想翻自己祖國亂講我係起碼喺你個村莊，我冇見到呢回事，係咯。 因為之前我都睇過啲嘅，即係啲大陸嘅官方喉舌嘅報章啦，講呢啲嘅流亡海外嘅藏人咧，佢哋好想翻佢哋地方，但係其實正正可能你要睇到另一個嘅感覺，佢哋已經係好適應喺印度嘅地方，佢哋都覺得好自己中意嘅生活啦，仍然堅持自己嘅信仰咁樣嘅。 我當時去到呢個時候咧，就大約係當地時間嘅晏晝4:00，但係公公婆婆啫，同埋好靜嘅。我諗係後生啲嗰啲爸爸媽媽咧，應該係翻緊工，小朋友翻緊學，所以嗰度得翻老人家， 係啦。好，呢度有張 poster 都已經好好啊，有英文見到啊，係叫 Patter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itiative， 即係佢哋都有啲 tech 嘅活動嘅喎，即係啲即係創業啊，或者一啲嘅program 啊，俾當地啲西藏人，佢即係自己已經有個好 係啦，佢哋呢個 架構一啲嘅組織嘅喎，即係唔係話佢哋生活都好窮困，佢哋自己都好 well organized 嘅喎， 自己都要自力更生嘅，係 啦，即係好需要，即係佢哋都要生活。 佢哋呢個咧係最底嗰度咧，係你見到係有 比利時的 藏民組織呢、去 support 他們，他就得到。 還有我見他真的 Do you have a business idea？ 你看到有英文、看到其實他們都會有自給自足、或者用他們都要生活下去的、可能他們從商、不是代表就要等人 去養的，所以你看到其實他們都很努力去生活下去的。 沒錯。 OK， 那我看到了很特別，因為看到英文 的 poster， 甚至講過我不見得他比你是啊，在大陸的生活的藏民差很多咯， 嗯 ，OK， 咁呢個都好現實，佢哋嘅生活嚟嘅。好，我哋落下一張相先，睇下見唔見到多一啲嘅。好，我不如播一播條片，因為咧，原來我見到阿 Brian 咧都有預備咗一條好特別嘅片，不如播一條先，我哋講究竟係咩嘢家課。哇！呢個一個好難得嘅呢個一個 video 片段啊，咁就係呢個位置咧，就唔係喺西藏。你見到奇怪，見到全部著曬呢個西藏藏民嘅衫咧，喇嘛嘅袍咧，原來呢度咧就係印度個先你講嗰個村莊裏邊，原來佢哋有自己嘅學校，而佢哋有藏民自己嘅每朝早可能佢哋唱翻佢哋嘅歌，雖然我哋聽唔到佢哋嘅語言係乜嘢，你知唔知嗰係咩情況咩狀況啊 ，Brian？ 當時係朝頭早九點幾，應該佢哋啊，佢哋係西藏人有。西藏人咧，佢哋有自由可以喺印度可以選擇自己印度人或者有外國嘅資金幫佢哋啦。佢哋設立自己嘅學校，可以選擇有自由選擇自己嘅宗教，係啦。佢哋爸爸媽媽可以自由地強調送翻佢哋嘅小朋友讀受翻藏語嘅教育，學翻或者學翻佢哋印度話，佢哋係啦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咯。 嗯。 呢個佢哋好珍惜嘅自由，我記得佢哋好珍惜好呢啲自由同生活喎，喺印度度係呢個好重要。 佢哋可能喺國內受到啲唔同程度嘅壓迫啦，因為佢哋嘅宗教原因。但正正嚟到印度呢度咧，印度都冇強迫佢哋要同化佢哋喎，佢哋都可以有自己嘅語言，有自己佢哋嘅信仰，都有自己學校。佢哋著翻佢哋自己嗰個藏族族民嗰啲嘅喇嘛嘅衣服啦，我都幾 surprise 啊！竟然喺印度呢個地方生活裏邊，俾你目睹依班即係流亡海外嘅藏民，可能第二、第三代啦，佢哋嘅小朋友繼續要讀書噶嘛，嚇代表係咪一定要同化咧？ 確實係。唔使逼噶喎，佢哋覺得啊喺度做生意生要生活，咁佢哋就自然會走去學噶啲 Bengali 啊、Hindi 呢啲印度嘅 local language 啦，佢哋自然就覺得有需要佢咯。 好特別喎，即係 唔使強制性 喎。喺個印度地方裏邊，我哋體驗到原來西藏人佢哋有自己的生活啦，佢哋自力更生啦，亦都點樣去培訓佢哋下一代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個都一個好，我諗 bonus 啊！你今次去依個 trip 除咗其實應該可能會做啲考察之外咧，原來碰上有機會見到一啲嘅即係藏民喺印度咯。我諗對你嚟講都大開咗眼界，知道多啲個歷史背景會唔會？有冇同翻其實你因為嚟先你講啦，今次參加依個 workshop 嘅人有唔同國家嘅人啦，他哋點去睇咧？即係對於依班流亡海外的西藏人， 係啊係啊，其中一個都唔知算唔算亮點就係咧，嗰日我哋參觀完印度學校同埋印度呢個 西藏 村莊之後咧、我哋翻到我哋本住嘅酒店，土耳其人、愛沙尼亞人、印度同事咧，好心急咁捉住我同埋嗰位內地同事問我哋分別嘅意見係點？佢哋我覺得佢哋外國人係好清楚了解到咧、我哋。香港人同內地人嘅意識形態係唔同嘅，咁咪大家平和地各抒己見咯。我呢位同事都好好，佢都唔係粉青，佢咪講啊，我哋啊話我係佢話佢喺北京見到嘅就係中央電視台嘅新聞有好多話佢哋有好多financial support 啫，係咯，確實係有好多補貼㗎呢、這個。我話咯，yeah I know that's true， financial support is true， but so is persecution。Detaining the religious leaders， 叭叭叭，話好多嘢都係真 嘅 喎。 即係話喺印度嘅地方，西藏咧，其實佢哋都有個 financial 嘅 support 嘅，喺 好多補貼㗎， 好多補貼嘅，令到佢哋可以繼續去生活落去嘅。咁、但係其實呢啲外國嘅同事都了解到，即係西藏可能佢哋嘅訴求啊，或者都知道香港而家都遭遇一個好大嘅即係。 嗰個政治上面嘅我哋有問題啊，或者國內同事都未必了解到香港情況，咁所以透過可能去今次嘅地方裏邊咧，有個大家交換點樣去對於民主啊、自由啊，我諗大家都係追求嘅，無論係咩國家、咩地方都好，同埋都好開心見到好多外國朋友。住香港的問題啦，或者西藏啦，或者依份內地，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唇齒相依嘅 village 嚟噶嘛。 佢哋好對我香港人同埋內地同事好多好多 difference 咧，佢哋好有興趣咯。不如又問我講，我哋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溝通到？我話咯。We can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but actually our native tongues are different. 係啦，雖然我哋嘅語言有唔同嘅，可能用廣東話，但係可能對方係用普通話，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共同溝通到嘅，都有啲共同嘅價值觀嘅。係 啦，同埋我有護照啦 ，You see, we have a similar emblem on our passport, but they are slightly different. 咁攞護照出嚟睇咯，係咯。 大家對比一下，發覺咦，雖然大家係有相似地方，但都有不同嘅地方嘅。 係啦。 OK, 咁啊，得意喎！今次你去印度可以體驗到呢班。另外，好似你做咗啲考察嘅喎，係咪啊？ 我 睇睇啲相先，係咪有啲咩相係講考察？依話都知道咧，依個就係印度內陸裏邊一啲嘅森林啦。你係咪做啲量度嘅樹幹嘅粗度啦？點係咩用咧？ 佢哋咧係其實咧呢個 project 做幾年，佢哋要睇下呢個全球暖化底下咧，呢譬如話土地上嘅嗰啲叫植被啊，同埋嗰個生物影響。對嗰個生物嗰個習性嘅影響啊，想睇下樹平均呢個叫做1.37米咧，離樹根1.37米之後咧，那個高度啊，那個樹幹嘅圓周，佢而家呢度量度緊，係一個數據。 其實嗰度應該個污染比較低，因為離開咗城市啦，所以我見到非常之好啦，環境都好啦，同所以啲人啲面容咧都比較寬容少少，開心啲嘅，可能會 好舒服，會對你微笑。 OK, 咁啊，見到你又度下啲樹幹啊，睇下了解下嗰個情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先，睇下呢度。我呢度就係 跟住係啦，揾樹苗， 揾樹苗啦， 揾下數下有幾多啊小樹苗。 哦，要數用人手要肉眼咁去數啊。 咁喺頭先咧，度樹咧喺一個10×10米嘅土地上，而家呢個咧 係 5×5米嘅土地上數樹苗， 係數， 我真係數到眼都花埋。 有幾多島咧？喺個咁嘅範圍裏邊，有幾多嘅幾多根樹苗咧？ 你同我讲有3棵嘅就系咯，咪但最好就系咧，嗰个植物学院嘅人咧，佢话有三棵，佢揾到，佢要我哋去揾，你冇，我心谂， 你揾唔揾到咧？ 系要 kidding， 系揾唔到嘅， 我揾唔到喎，真系。 OK， 我明白，咁啊，因为我哋落下张相再睇下先，好呢度就系 呢一个咧，就嚟啦，数完花草， 数 完树树苗， 咁要数咩咧？呢个 呢度咧就数蜜蜂啦，佢哋咧监测咧系一种，佢哋唔。睇蜜蜂咧，佢哋唔係睇蜜蜂釘啲花，佢哋又唔係睇啲幾千蚊盆、幾百蚊盆嘅蘭花，佢哋睇呢啲咧，即係你一年刀咧就產十幾廿棵呢啲叫雜草，係啦。呢睇 嗰 啲雜草係啦，佢數啲咩咧？就數下蜜蜂咧，釘啲花一下咧，咁啊撳一下 counter 數一次。有時咧啊，每次 counter 15分鐘，你有時可以你15分鐘。你上翻三蜜蜂蝴蝶3-4隻，唉咁啊好啦，係嘛？但有時咧多上嚟咧。10-20隻嘅啦，我唔理咁多啊，我 係咁。 我見到有嘢喐，我就撳 counter 噶啦，係啊。 OK， 咁其實都嗰度好多大自然生態嘅。係 啦，好多咪就 咁你數咩咧？呢度有 哦，呢我有啲同事啊，一位印度人同一位美國嘅有帕金遜症嘅婆婆，係啦，就喺度數花草，又喺度數蜜蜂咯。 哦，數蜜蜂，哇！咁即係 嗱，通常咧睇下邊個唔好彩。嗱，你啲見到咧有啲顏色嘅花咧，啲蜜蜂特別中意嘅，係咯。所以我求神拜佛啦，你俾啲唔好咁鮮艷嘅花我睇啊，唔該，係咯，細啲都要噶啦，係咯。 哇 ，OK， 哇， 呢啲話呢粒呢下咯，呢下就呢下數死我，大佬呢下係啦，呢下真係數死我，唔係十幾廿隻啊，我見到我最多鎖定5個目標，你咁樣十幾廿隻嚟，我唔知我係咁起曬係咁撳咯，撳到15分鐘完為止咯。 有冇釘你嘅咧？嗰啲蜜蜂，有冇咬你啊？ 唔會噶，唔 會嘅，即係 因為 我 噴 得 蚊怕水咯。 OK， 咁你唔得喎，你破壞大自然生態喎，你唔應該噴喎。 我噴天然蚊怕水嘅噴心。 OK， 可能同啲即係 我太太整俾我嘅，係啊，羨慕啊你。 好，又數啦，又數乜嘢啊？ 呢個都一樣，呢個好啲，數啲白色嘅花係冇乜㗎。係， 就少啲蜜蜂去， 少啲蜜蜂 去採蜜嘅， 係啦。 OK， 再下張啊，唔該你。 好， 係啦。 又數乜嘢啊？ 呢個就地獄啦，呢個先係地獄，係啦。嗱，見到一白色繩就框住一個1×1米方架，跟住咧嗰1×1米方架咧分開4份，俾4個人分別咁數，係啦。 數咩咧？ 數草。 數幾多條草啊？ 系啦，数系冇错，系数几条草，有啲根，有啲手捋，有啲根咗啲男，明唔明啊？两条草有时咧同一个根咧又计一条啊，跟住咧三个叶有几多条？长嗰啲有几多条？我话喂 ，give me some more time，I'm counting，give me some more time，OK？ 数到当惊眼喎，因为咁 数到眼都花， 眼都花。即係呢幾日就行程裏面不停就要做呢啲嘅保育嘅工作，繼續做啦。 就係啦，就係呢啲咁樣工作。嗱，見到啊， 北京嘅同事 係啦，見到咧，佢手上本啊標本咧，就係話每一種草係咩形狀。 咪就跟住對一對對比翻，就 mark 低 record 佢啦。 冇錯，當中是隱，這個是隱地獄的，係咯。 但你哋做呢個研究，你就要做呢樣嘢噶啦。 我哋唔係做呢個咧，我哋唔係淨係數一次，數一個一米乘一米，數完就翻屋企食飯，唔係咁簡單啦。我哋咧數完一米，數曬咁多種，我哋通常一米方格裏揾到九種草，就數曬嗰九種草有幾多條，跟住數完咧，我哋一齊起個釘，起個一米方格，揾去個第二個山頭度數，我哋仲要係啊，依家數五至六轉，我真係。我受不住，我真 係因為你要研究依個大自然環境生態咧，就辛苦啲噶啦。 因為大自然啊嘛， 要大自然嘛，繼續數草、數樹、數蜜蜂。 係啊， 咁依個係你嘅即係做 field trip 裏邊咧要做嘅嘢。 你黐頭網吉到我啊，唔係講笑。 OK， 落下一張相先，睇下今次你去到咩景。誒，依個就係先你講嗰個即係三葉草啦，依個係咪啊？ 梗唔係啦， 呢個咩嚟㗎？ 睇真啲啲野大嘛。 哦， 係啊。 OK， 依個就係 喜歡荷蘭的朋友有福了。 OK。呢、這個就係 成個山頭嘅野大馬，聽唔聽到啊？咁多位，成個山頭嘅野大馬係咯，哇！ 即係大家冇聽佢講啊嚇，即係但係我原來喺印度嘅山區邊，整個山上面都有呢啲咁樣嘅大馬草嘅。 好多 嘅，咁你 雖然咧，我聽人講咧，真正嘅大馬其實七塊葉，係啦，不過咧糖食好啦，唔好拎走啊，拎個翻香港唔知會點噶。 咁其實嗱，我都啱啱你講完先，你做咗好多 field trips 啦，我想睇翻下，因為今次你同我講你都有嚟唔同國家嘅同事啦，大家去到印度啲地方時候，可能大家都交換對於呢個地方嘅意見啊，或者睇法，可能之前大家都抱住唔同嘅期望啊。你覺得大家喺個營地裏邊分享的時候，最大嘅得著俾你嘅反省係乜嘢啊？ 佢有好多好意外，譬如啊。我嗰位北京嘅同事咧，佢同呢一位印度嘅女同事咧，同一間房咧，佢哋傾中印1962年中印戰爭，佢哋係咯。我問翻佢哋咯，我真係以為咧啲小型邊境衝突咁啊，大家做下戲咁啊，跟住翻屋企嗰啲，佢話俾我聽，唔係啊，死咗千幾二千人啊，當年開打係啊，即係大家係見到好平和咁交換意見係咯。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裏面，其實了解國同國之間的關係和歷史啦。 英國人英嘅另一位唔好意思，英國嘅團友真係問下我哋，你哋香港人會不會啊怪責英國人將你哋回歸翻去中國？我話點會啊？我相信當年英國唔交翻俾中國，唔該香港。過江打過嚟都似啊！解放軍都我哋唔會怪責任何人啦，冇乜好怪責咁咯。 但今次去完印度之後，俾你初時的感覺會不會都有少改觀？因為其實之前我揀呢個地方的時候都很多朋友講：，印度的地方我依世都不會去噶啦，或者有啲好多負面的感覺。我想都冇錯嘅，明白大家可能對於呢個國家裏邊有啲不係咁好的印象。但有時候我覺得我哋應該要開放一啲啦，同埋你今次去的地方就不是平時去開的新德里或者曼買，你反而就去一個山區的時候，你會亦都有機會撞到啲嘅藏人，會不會改觀咗你對印度呢個感覺？ 啊，會噶會噶，呢啲我冇想到印度真係包容佢哋噶啦，俾咁大嘅地方佢哋住係咯，有得佢哋喺度安居樂業。我真係見唔到如左部所講，好想翻去咯。我真係唔覺得佢哋咯，老死老終老在此咪終老在此咯，幾開心。我覺得佢哋不知係咯，係啦。 但係有冇改觀咗咧？你對成個印度嘅感覺？ 印度有噶有噶，印度啊！印度畢竟印度很好大，天南地北好多種人嘅，十幾億人係啦。新德里就我對佢印象冇改變係咯，真係 exactly 就係咁。 即比較係唔係咁友善啦。頭先你都同我講，你話去到城市裏邊啲人，無論男男女女都好啦，總之你哋係遊客啦，佢哋可能個眼光都唔係咁友善啦。咁但係其實我 想呃你或者唔喜歡你。 但我諗離開咗城市裏邊，可能去翻啲山區地方，相對啲人咧都比較淳朴啲啊，單純少少，同埋佢哋都願意同你去交流嘅咩？ 会大家他们没办法跟我们交谈，如果没有个团长在这里的话，他们没办法跟我们交谈，但是看到他们友善很多的，挥下手啊，那些小学学着校服的学生争着跟你握手，他说我这个我是得着跟你握手，争着跟你合着，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但是呢是呢，即是他由于真的少的那些人去那裡，外國人去那裡旅行，大家有點不搞正常。譬如啊，我在印度都買兩三盒糖回來給同事做手信，他們是沒人敢吃 的，即是怕那些東西，即是未必適合吃的， 還有有些是真的。譬如你說水，他們那個帶這個 project 的帶隊，他說他們自己都不敢煲水來喝的，不敢煲 take water 來喝的，他們印度人都是啊，我啊，在酒店啊，沖涼啊，攞个老细冲凉，我硬系觉得个身系立嘅，我硬系，我这个我系不明白，我真系唔明白。 咁我谂正正就系旅行嘅事，即系我哋过惯我哋自己生活啦，去到另一个地方嘅时候，都一定会或多或少喺饮食啊、生活习惯上边有唔同。但我成日觉得体验啦，乜都去到，乜都试下，几甜嘅嘢就试下，几咸嘅嘢试下，或者当地人做嘅嘢咪同佢哋体验下。咁当然你话叫我去行河度游水咧，我就真系唔会咯吓。但我哋 吓， 即系嗰啲我哋每个人嘅体质都会唔同啦。我哋可能话真系唔能够适应到当地嘅水啦，因为我妹妹都话去到印度咧，即系千祈唔好饮一啲即系不知名嘅水啦，所以一定要翻酒店。或者我們自己自備礦泉水，所以其實我想印度北京都有一個幾千年的源遠流長的文化，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可能不是那麼文明的一面，但我覺得不應該我們固步自封，我永遠不去國家，或者我不想了解它，一直說的時候發覺原來印度都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或者我剛才你說碰到一班就是流亡的西藏人，都被你見識了一個另一面的印度，是不 是？是啊，我有做錯，即係你睇咩異域啊？咩啊？柏楊寫小説咧，咩國民黨老兵咧上翻大陸，我係啦。我從來唔見到西藏人呢班人流露咁嘅情緒。不係啦，講多一樣嘢，你話對印度人嘅印象，最後嗰個先係咁啊最大嘅破壞點啦。我哋嗰個 project 嗰個旅程最後嗰日係啦，你唔介我喺度講講。 快講，我哋好。爭少少時間，我哋差唔多。 係啦，最後嗰日啊，最後嗰日喺個 Kulu Valley 嗰度咧，搭落落機翻去新德里，我哋翻去等行李，等咗成個鐘嘅輸送帶度係冇嘢出。跟住咧，我哋等咗成個幾兩個鐘，我哋去 Air India 喺個機場 office 度問，原來我哋先問到喺 Kulu Valley 度咧，我哋嘅成機人嘅行李都留咗喺嗰度。 冇跟人飛嘅， 冇跟人 同行李分開嘅。 係啊，係啊。 咁你點樣責怪佢哋即刻去大興問罪咧？ 系啊， 你俾啲咩我哋睇啊？ 系啊，问罪咯，系啊，行李 claim 方喺度， 行李 claim 方 OK， 几有趣系咯。 到而家都好愤怒，咁后屘隔咗几耐先送翻到俾你哋咧？ 我好得，因为我仲有留喺印度 stay behind 一两日，佢第二日就送翻去啊我之后住嘅酒店。但我北京嘅同事隔咗一个礼拜，佢哋先至将嗰个行李送翻去北京机场。佢哋唔包嗰个行李送翻人哋屋企。送翻 office 系要我嗰位大陆。內地同事去北京機場度攞，係啊， 了解了解。 只係嗰日咧最太過分嘅就係咧，接聽我哋投訴嘅人咧，喺度忍唔住咁就半邊嘴笑，即係覺得你翻咁搞笑，你係答都冇答，即係個態度係你係答唔好答我哋 Air India 啦。即係我係理解唔到佢哋印度人嘅辦事效率、態度、心態，有時有啲某啲位係。 可能即係導致你最尾嗰，即係最尾嘅行程裏邊有少少嘅污點啦。不過我諗冇辦法啦，有時即係可能大家對於個服務嘅態度嘅承諾，我諗每個地方都唔同。咁啊，大家記住，如果真係要揀去旅行嘅時候咧，即係如果真係喺印度咧，揀航空公司嚇 ，hand carry 跟身，唔好寄倉。搭落六机唔好寄仓，系啦。 好，今日嘅时间就啱啱 open 咗少少，咁多谢 Brian 啦，我哋了解多啲印度嘅，你点睇印度？因为印度真系一个令人又爱又恨嘅地方啦。咁好，我哋希望下集咧讲啲更加得意有趣嘅地方。首先多谢 Brian 啦。好，今集时间就够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